9月20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张音，一位热爱读书的朗读者。今天想要为大家分享一本最近新读的书，来自日本知名女作家西加奈子的新书《于河岸小店》。书中作者用女主人公肉子的故事告诉了读者们一个道理：你所嫌弃的可能是别人拼命想要得到的，你以为的失败人生也许是别人努力活着的结果。不要回头看，也不要担心未来，像肉子一样努力做生活的决斗士。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诵读《于河岸小店》的精彩片段。我想起老左的话，厉害的家伙就会游回来。我又想起在遗像中微笑着的老左太太，人只要还活着就肯定会给人添麻烦的，千万不能怕啊。我的手臂上还接着点滴的针管，一想到我正靠这玩意儿活着就觉得很诡异。一想到老左所说的活着和我现在所想的活着是同一回事，就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几乎让人感到恍惚的错觉。人只要还活着就不能害怕做丢脸的事。我不会偏要让你做个乖孩子，乖孩子这只不过是大人捏造出来的幻想而已，所有人都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过呀，跟乖孩子一样，一本正经的假装成熟也没必要。所以就算你再努力当好一个成熟的大人，也肯定会有难受和羞耻的时候，这些事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啊，要为难受和羞耻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要趁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做尽丢人的事情，多给人添麻烦，多挨骂，把这些伤害都受一遍，然后才能好好活下去啊。我的眼泪就像点滴一样扑簌扑簌地滴落下来，我盯着老左的白胡须和深深的皱纹。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瓦来房 有人要我 盖房， 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哎家宝，你最近为什么老吃面呢？ 穷呗。你看看，想到一块儿去了吧？穷， 这面呀是最省心也最便宜的，哎、但是这面也分很多种， 方便的、不方便的。 这个穷限制了你们的想象力啊！就光是这个饿的时候，省事的时候吃面吗？ 没有， 不省事也能吃面啊，有复杂的面。 人有的人呀、啊、就不冲这些来吃面， 冲什么呀？ 冲儿子。 什么？ 哦，哎，这有道理 啊！ 一般这个生完儿子之后吃喜面。 哦， 讲的就是风俗啊。 不不不，还没生呢，没生呢。 没生，没生，结婚时候，结婚时候不吃面， 是未生儿子。 哦， 吃面 就是未来要生儿子，所以今天要吃面。这什么道理呢？ 对呀、 啊，中国人讲究吃面。 对呀、 啊，虽然这个面条本身啊不是来自于中国的， 嗯， 但是面食的种类很多。 哦，面条不是来自中国的， 西方、啊。 不是咱们上回说南宋是之前吃面了吗？ 出现吃面，但面条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啊。 对了， 哎，从西域啊， 咱们 甚至丝绸之路这边 很早之前。 怎么会？咱们这么智慧的劳动人民，没有想到吃面？ 这跟智慧不智慧没关系。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起源？ 你要分清楚面和面条的区别。 对， 你们来说说这个吃过的面都有什么？我看你们今天吃的面 多，面多 太多了。 抻面， 嗯， 有拉面， 面 嗯，有手擀面， 炸酱面。 啊，对对对，那你说的那更具体了。我说刚才是说面条本身就分很多种类，你看咱说手擀的，那擀出来的，还有拉出来的， 哎、 嗯， 对吧？还有抻出来的， 对， 切出来的， 切出来的，削出来的。 然后你再说，咱说的具体吃法，要炸酱的、打卤的、这炒菜的、 酱油的， 然后油泼的，那 水泡的， 还好几百种，说水泡的， 方便面， 对啊，这都好多种。 那太多了，你看这都是牛肉的， 嗯， 对吧？ 阿拉伯、意大利都声称面条是自己这边发源的。 我跟你说，我怀疑就是阿拉伯发明的。你看阿拉伯文字字、 哦、 就 如同， 哎，那面条一印，它就跟那一样。 咱们一句话说，就是面条确实是由来已久，历史悠久。 对呀、啊，你看南方有什么阳春面，什么葱油面、 担担面， 哎，各种面多了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吃法。 哎，那你们说有没有一种说法是吃面可以生儿子呢？ 有一种封建迷信的说法了。这我倒是没听说过， 这个还 我过去听说过的啊，就封建的啊，这个酸儿辣女， 哎，这 甜爽子， 对，嗯、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明年生个大胖小， 哎，这都听说过。你说吃面生儿子，这个没有什么考证， 对，连合辙押韵都没有。 哎呀，那他可能是觉得身体酸碱性跟生儿生女有关系。 考虑 你提到身体酸碱性，那就是现代科学了。 对、 嗯， 那就是说这个有这个说法之后，明白染色体之后。才开始提出的身体的酸碱性， 可是这个酸碱性的说法前一阵不是还有争议吗？ 这个东西还存在可讨论的余地，有些东西呢是科学上已经统一说法的， 对， 这个就还没统一、嗯、 我认为啊，这个酸碱性不能那么简而论之、 啊、 他认为面是碱， 面是碱 碱做的吧，起码是碱、碱发的， 那要 碱性的面是碱性的，这个问题不大， 碱性就能生儿子， 面食不是带碱性，多吃的话身体就碱性了， 那你喝小苏打也能生儿子， 就是你天天你吃苏打好不好？ 哎，你要这么说， 苏打 多喝这个碳酸饮料， 好吧？ 对呀、 啊，碳酸酸的哈。 对呀、啊，苏打饮、苏打水，多 喝苏打水。那这样话别吃面条，吃面肥不是更好？ 对，你各种都拿碱面做， 所以这不合常理、啊， 不合适， 也没有科学道理。 吃点氢氧化钠， 所以想要儿子不要这样， 拿那个是吧试管在家里 弄婴儿， 哎呀。 什么 弄婴儿， 试管婴儿， 这个科学人倒是有这个科学的手法。 试管是对那碱水吗？ 啊，试管对碱水弄婴儿。 哎呀，怎么老有弄婴儿？他不说是儿子吗？ 彻底的曲解了试管婴儿。 他很好奇这试管婴儿到底怎么得来的。 这是你给我传输的信息，这意思试管里对点碱就出婴儿了。 对。 可是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呢？所以啊，后来听说这事儿，很多妇科专家笑了。 化学专家没出来， 妇 科 专家 说了完事， 先不理解了啊。 因为他这个生育跟妇产科有关系 啊。对对对对，有特别大的关系。 妇产科是一块儿的， 有发言权。 在人类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是离不开的。 所以妇科专家这么说，你们就没意见了吧？ 没意见，没意见 啊。妇科专家说什么了？ 妇科说什么了？关键是， 对 啊，吃小面生儿子，没听说过。 这是哪个妇科专家呀？ 像话， 就这个， 这专家 别挨骂了。 这挂这专家号就听这个。 专家该转业了， 但人态度是对的，对不对？你这吃小面生儿子，别挨骂了。我觉得 这语言有待于商榷。 他应该再把这包圆回来，应该吃卤啊。 人家专家说了， 专家又说什么了？ 身体的酸碱性与生儿生女关系不大。生儿生女啊，是看妈妈的 X 染色体和爸爸的 X 染色体以及 Y 染色体怎么结合。 你听我说、啊， 还有外人的染色体， 要想生儿子，就只能看那 Y， 看那 X 是没用。 那你俩 X 就定是。女孩了， 那当然了。 你要是有一个 Y， 你就是男孩。 只要有 Y 就是男孩，没有 YY 的染色体啊。这个上中学都已经学过了， 对，生物课上。 而且影响胚胎的因素特别多。有人就说了，那个民间的酸儿辣女怎么讲？人家说呀，这个酸儿辣女指的是母亲怀孕之后，她口感有点区别了。 对， 有人喜欢吃酸的，有人喜欢吃辣的。可能他们有那么一个小规模统计，哦，吃酸的怀的儿子多，吃辣的怀的女儿多。 谁统计的？ 哎，就是那些充满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 我以为是专家呢。 人家专家就说了，这个女性怀孕期间口味不会固定，它是不断变化的。那可能她这会儿想吃酸，那会儿想吃辣， 对，一会儿就变。 哎，单凭口味判断生儿生女真的不科学。哎、那这个丑儿俊女有没有科学依据啊？嗯，刚才那位专家又说了， 哎，你就说你说就完了。 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内分泌必然受到影响。他可能长胖、长痘、鼻子变大，个体表现不一样，不能单纯说变黑变白就是作为生儿生女的判断标准。 这回专家是照着书念的， 所以呀、啊， 没说错。 所以呀、啊，所以啊，这个丑儿俊女的说法啊，我也要得说一句。 嗯，这是个人观点了，主要听啊，主要听这儿。 我呀， 哪有这么句话？ 多新鲜呢、啊、我招你了，我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还提这茬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一人一圆桌，不是说一个人挨了一圆桌，是说一个人配了一张圆桌。云南一高校期末考试设在了食堂，奇怪吧？王大伟， 叫惯了，你就是王大伟吧？ 就是王大伟，没有吧？啊，就是王大伟。 有人再叫顺点，王大伟吧？ 这有点南城的意思了，王大伟吧？ 王大伟，今天考试复习怎么样啊？ 复习怎么样？那还用说吗？就是没看呢。没怎么看， 估计他都不知道要考试了 啊！ 这都叫期末，知道吗？ 今天考试，王大伟， 我知道啊。 带书了吗？ 穿你那吉祥考试袜了吗？ 我带我那吉祥考试帽了， 还有红色幸运服。 对，我这吉祥三宝，这是。 这个期末考试啊，我跟你讲讲啊，期末考试就是一学期结束的时候考的一个试，考完这个以后就要放寒假了，你可能每次啊都恍恍惚惚的，不太清楚。 我跟你说，崔小花， 这吗？ 你。以为我多大了没考过试试吗？我也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知道吗？我们不是一级一级贬下来的。 行， 你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你复习的好是吧？ 那倒是， 跟你说这还是有意义的。 我前三名没问题， 考不了。对，去年考试不及格，他是第一名，就是分最低的就是他。 票员，我分低点呗。 哎，还有这个呢，烟雾宝， 我这怎么了？说 这个你怎么样啊？ 我还你们还不知道吗？这都是临阵磨枪， 对， 不会不快也光， 对， 不会就不会， 不快也光， 不会也光，真是，哎，我谢老几位，先坐我边儿，明天啊，多求各位啊， 我 就这样。 哎呦，别逗了，赶紧入考场吧。 入考场，那叫进考场。 你说的，我老敢 入考场。 对，是不是有一个进行曲呢？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哎，不是，今天那个，我跟你为什么说入呢？因为今天咱们考试的场地， 咱这是考语， 同 是考语文嘛？干嘛还 英语？ 干嘛还进跟 干了？你看， 不是他在进跟入上，这是考究，你知道吧？ 这都 他还为什么说入？ You are wrong 英语 哎呦就会这 You are wrong 啊还没说对吧 You are not right Not OK Not OK Not OK Not yes 你们这什么发音 咱们场上见 干嘛打架 场上见 不是咱们这个考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哎，没看出来吗以前呢咱们不有时候去阶梯教室或者那种 对 超大教室去考试吗但今年呢正好那个屋啊都在装修 都在装修怎么那么齐 黑板拉不下来了还是怎么着 用不了所以老师 考试都没什么 所以老师是不是改地点了吗 改了 对 说今天到这个大厅来 通知你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对通知你到这个大厅 就我一人去这个大厅、 都去都去来来 come in 不是 往里走 这我认的别往里走、这是不是食堂吗 食堂怎么了 好眼力啊 不是小芳我认字 食堂你有什么感想吗 丁丁肉是这意思吗 食堂有什么感想啊食堂吃饭的地儿啊哎对啊吃饭的地儿 吃饭的地儿怎么跑这儿考试了老师是不是写错了还耍咱们来了 我觉得吧根本不是这是老师对咱们啊有意见了 怎么呢 这叫听说过鸿门宴吗 啊、 这叫烤门宴 考门宴 对 你的意思 那这儿有自然 考试啊这对咱们是个下马威、这就是先给我管你们顿饱饭然后让你们考完了就给你们都轰出去 那个什么了杀头 那是你那是你 没 我是开除你是杀头 鸿门宴嘛不就这结果 你看这人就悲观我就 鸿门宴那人没死你知道不知道 他本身想的是死 你们啊这哪就死考个试用不着死吗是不是 对对对 这老师的意思还不很明显吗 什么意思 在食堂那说明关注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在考试之前体检之前是不是得给你一个爱心早餐来杯牛奶来个面包 那都是体检之后啊 对 啊体检之前 你不抽血、你没体检过吧 就是你是不是得预备早餐、你考试你得先吃饭你才能考这大厨都预备好 了更多的同学因为考试废寝忘食老师们一想、今天必须给同学们来顿好的 对先吃 不是 那我要吃我得要个 你先别点别点菜，别点菜。 肉龙， 我早就想好了，四喜丸子。 我也想问那像我这个没忘的怎么办？我没忘食， 没忘食， 我倒是废了寝，但是没忘食。 有可能 多 了，那你低血糖让你吃早饭去。 不是问题是咱们又不是体检，甭管怎么说了，进门先吃。 对， 撒开吃。 也没拿筷子碗什么的。 预备一下，我估计那食堂还缺筷子碗呢。吃完之后啪把碗一摔就开始考试 还排这么长时间队啊前面同学不知道要了多少份 饭还是卷子 今天为了免费 饭呢 啊开放饭 要么就是今天考试时间长得撑到中午 哎那哎你说这也有可能 先预备好饭了 对看来是个大试卷 同学们往里走啊同学们别说话了排好队 不让说 你看看 吃不言睡不语 领卷子、 关键是老师从你这儿一截我跟我男神坐不了一个桌了 对呀、 这是考试不是招对象 好同学们排好队准备啊放 come on 放那同学回来考完快干嘛回来 对老师说放我也不知道让我放 演武板同学 啊考号 上四桌 四桌 王大伟过来 真不急得上四桌 四桌 咱俩一桌 让说不急 干嘛咱俩坐对面掰腕子 小花二桌哟我二桌的 嘿 哎我为什么 不先上菜别着急 为什么你们俩一桌呀、王大伟过来一下 啊 你看 怎么了 五十六桌 大磊你得上二食堂去 再见这也不知道摆多少席跑五十六桌 一个同学一桌啊 哎呦一个人一桌这可怎么 考这看来我吃不了 对 这一人给我摆大圆桌你说这十个人的桌子让我一人坐这情何以堪呢 哎我这还要转盘呢 我这 就我一个人玩这也挺好 哎呦 你坐这上玩得了我这五十六桌原来离二桌这么近那我这掉头回来了原来哎你看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什么了吗当年康熙爷摆那千叟宴 也不是一老头一桌呀也是众老头一桌呀 不是众老头一桌基本就是一老头一桌 怎么会啊？ 小桌就相当于一人一桌。 哎呦，那不热闹，老头说话多吗？ 对，老头说话耳背听不见。 我都听见你们俩说什么 了。 然后咱们强调一下这次考试的纪律啊，一定要认真考试，不能作弊，作弊重罚，绝不姑息。 哎呀，这老师应该考试了， 老师应该考普通话。 哎， 今天咱们考的科目是英语。 嗯，你看，注重成语文了。 什么的？听力 这就开始了。 哎，老师，听哪儿啊？这是确实，这离周围人太远了，谁我也看不见。 远点就不能作弊了。 好，开始考试了啊。 这英语考试好大，这还没写什么呢。 哎呦，老师，你别老敲门行吗？我老以为有人在外头叫催干。 云南红河一学校的学生在食堂考试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热议，网友怀疑，哎，这是不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作弊想出来的新招数呢？也有网友调侃道，试卷都做完了，我考试的那份糖醋里脊怎么还没上啊？ 这个视频已经发出之后啊，该校这种独特的考试方法引发了网友的热评。有的说初中我也经常在食堂考试，考完不用弄地儿，直接上菜。有的说这么大的餐桌不上两个菜这合适吗？看来都没理给吃。不过也有的说呀，考试没过了都怪学校，因为我竟报菜名了。 这次的食堂考试啊，确实有歧视。视频内的场景啊，是学校370名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一场期末考试。针对这场考试啊，这个网友们是众多的调侃。这个老师表示啊，这就是一场很正常的考试，事前并没有特殊安排。 同学们说了，可是这样考完以后感觉吃饭很有阴影啊，这可是考过试的地方， 回屋吃。 而且圆桌是不是会不会可不可能不吉利呢？太圆了，感觉要挂。还有同学说，那一边做题一边点点什么排骨呀花生米呀，敬点小酒岂不更好？ 这同学岁数不小了。 这么讲吗？什么词儿啊？这是什么就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哪儿那么三位呀？不是秀才。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钟大磊，我考考你们行吗？ 是，你还能考着我们俩？ 动不动就要考我们？考什么？ 这样考个字儿吧。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自己不会写，好像考咱俩。 是， 寻求正确答案。 那个甭说那么多，咱们来考一下啊，是七敲，写吧。哎，不是七巧板的七巧啊，七敲是有七敲的七敲。 七嘛，就是 啊，这个是不是？ 你别啊啊啊！这啊，有一句整话没有？ 敲敲， 来来来来来，再考一次啊！啊， 你也写不出来？ 哎， 这是让我说对了，美呢这。 咱们那个攥拳头来写个攥字， 攥。 哎，未雨绸缪，写绸缪。 绸缪。 你老宠我干嘛的？ 这个小话。 触到猢狲散，写猢狲。 猢狲。 神龛写那龛。 龛。 貔貅写那貔貅俩字。 貔貅。 我问这个。 没修了吧？ 不是小话。 嗯。 你问这几个字啊，我今天不在家。 哎。 你等我一宿，我是准能回答上这几个问题的。 我知道你怎么着，汉字输入遗珠，找着那答案，这不算本事。你们这就叫做电脑时代的新闻盲，不会写字儿了。 不是， 过去家书抵万金，你们这抵几个钱？ 你说这个字儿啊，用的不多，你知道吗？再说你刚才说半天七敲七敲七敲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七敲啊？ 七敲 奇怪呀、啊，七敲的事儿啊。 你拿它用奇怪来代替不得了，非得写七敲啊？ 你这个钻空子啊！ 我写那个高跷的敲不就得了吗？ 对， 我 写 油漆的漆， 能看明白就得了。 高跷敲怎么写？我顺便问问 啊， 别啊，怎么写？ 啊、是不是，你高跷敲，你写敲鼓的敲行不行啊？ 敲鼓的敲怎么写呢？ 敲你写静悄悄的敲啊？ 静悄悄的会写吗？ 那我会写，那个一个青字牌， 嗯， 那边一个争取的争，这个字呢就念静。 你不是静悄悄的敲吗？ 你别着急呀、啊，慢慢不就敲在那儿了吗？你比如说旮旯， 怎么点？ 你比如撇了， 对， 咔了， 日过， 哎， 你说这词儿有字儿吗？都， 甭管有字没字，能念出来就能有字。 对呀， 你就别弄那么复杂的，就一尴尬，咱们够多少人看的吧？ 嗯，这够尴尬的。 我就问问你们俩，小的时候你们上过书法课吗？ 上过呀，描红胡子了。 老师也留过书法作业吧？ 呵， 好，老师净留书法作业，书法作业了。 我的哟， 那你能感受到写书法那种美感吗？ 哎呀，还真没看出来。 要不是画小人儿， 真是 画美女， 哎， 画山水儿， 我什么美感？ 真是 哟！你们这么着一说，好像对字儿的认识很不深刻呀。 我字儿还有什么认识啊？ 那就是个符号、啊， 哎，代名词， 不就是什么苏黄米蔡、欧柳颜赵， 就这点人写那点字， 哎，真草隶传， 启功啊。忠实先生不写就完了， 嘿， 写一个我瞧瞧。 我写完，我 不写就完了。 哎，我是不写就完了，我要一写呀、 啊，嘿，就是张大千了。 哎，张大 他是王大腕吧？ 哎，王大腕，对对对，王大腕，王大腕。 那大腕来写一个吧， 你们写吧，你们写的很好啊。 字无百日功，王大磊现在工作很。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翔。 哎，今天呢，我们哥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聚华牌的酱牛腱子肉， 而且呢，这个牛腱子肉呢，用的是地道的来自山东的鲁西黄牛。 鲁西黄牛，中国的著名的牛种。 对，这种牛种在中国历史上，您到任何地方去查是非常有名的。咱们传统的牛种，两大特点， 两大特点， 对吧？ 一个是这个外边看着好看， 好看 啊、和这个颜色和中国土地一个颜色， 对， 黄色的。另外一个好吃， 对， 嗯， 一大缺点。就是量少， 量少， 成长慢啊！但是今天呢，带大家尝一尝地道的鲁西黄牛。 嗯， 同时呢，这个鲁西黄牛今天让大家吃肉呢，还是按鲁菜的经典做法来做， 哎、 对吧？ 酱料、酱货嘛。 对， 这个今儿给您酱的不是普通的牛肉，是鲁西黄牛，而且酱的是这个牛身上精品的这个牛腱子。 对，哪儿肉最鲜嫩的牛腱子？酱牛腱子。今天这酱牛腱子呢，给大家是真空装，一包装啊，咱们就说一盒吧，也一袋啊，这里边是多少呢？是160克， 160克 就是三两多。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来衡量呢？牛腱子呢，一斤鲜牛肉酱出来，做过饭都知道，基本上就能酱出这么三两多了。 是因为它不出数嘛？ 对， 而且就是说这个酱牛肉啊，很少选用的是酱牛腱子。 牛腱子卖的贵呀，对吧？那个工艺水平要求高啊， 而且嫩啊。 对呀、所以今天鲁西黄牛的牛腱子三两多这么一包，也就是一斤鲜的啊，一斤鲜的牛腱子用鲁西黄牛的，您自己衡量衡量市场的价格。怎么着，一斤鲜牛腱在市场上卖就说这个普通的自由市场卖 三四十， 您要说到那个超市好一点的60-70、您要说鲁西黄牛的未必有的话那都上百了， 上百了。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是299块钱 八袋， 对吧？ 299块钱给您在8袋， 是 说用了8斤的鲜牛腱子肉， 是的， 做出来的， 是的。 另外还有， 再给大家4两一包的老汤香辣牛肉，就是炖牛肉，炖的依然是鲁西黄牛，按鲁菜传统做法，老汤给您炖的，送您。4大包，这4大包啊，一包里面是4两嘛，又是一斤鲜牛肉出4两这个炖牛肉，所以呢，再给大家4大包，也就是12斤新鲜的鲁西黄牛肉做出来的， 只要是299块钱，您今儿又能吃到这个鲁菜的经典，这酱牛肉，又能吃到老汤炖出来的牛肉， 是的。 给您省事儿了，而且省钱了。 对， 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过日子嘛，其实说了白了就是一实惠， 精打细算。 现在的年轻人，包括这个岁数大的人，都是一样，就是喜欢这个省点事儿。 对， 但是呢，省事儿又不能说咱吃的不健康。 您说家里 吃的不好， 谁还会酱牛肉啊？炖牛肉可能偶尔还会炖点，对吧？酱牛肉可能家里就不会，都外面去买。买一斤酱牛腱子，我真的去买，经常爱买，爱吃这口嘛，对吧？要贵的要上百，便宜的也得70-80块钱一斤酱牛腱。 那可不嘛，在超市里边， 这个给您不到300块钱，咱今天让您降多少呢？您足量拿走了8包，每包里边是3两， 每包里边3两， 对， 3两肉， 3两多， 三两多肉啊，可了不得啊！ 是 用的是什么鲁西黄牛，吃起来那个嫩，而且 鲜鲜的， 不是用的普通的鲁西黄牛肉。 用的是鲁西黄牛身上的这个小牛腱子， 酱牛腱子， 酱牛腱子， 对， 给您做成了。还有今天又给您四袋，每袋这个四两吧， 每袋四两， 老汤牛肉， 香辣口味的， 又是牛汤头做出来的，香辛料都浸在这个牛肉的里边了。 我们算了，一共12斤鲁西鲜牛肉做出来，而且其中的8斤还得是鲁西的这个酱腱子，鲁西的鲜的这个牛腱子。所以呢，光这些牛肉在市场的价格就何止小几百块钱。 对， 但是今天我们299北广购物让大家享受实惠。再告诉您，全部都是清真食品，有清真标的， 有清真标， 干净卫生，您吃的放心。您所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赶紧把这个8+4 12包带回家里，好好的在这大冬天的来一个小酒，品尝品尝鲜味。 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拿着个个热汗流，背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新兴桥到花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紫竹桥到航天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午后近地面有2-3级的偏南风，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1度到-9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烤窝子鱼， 白天晚上 小院之前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最 勇敢， 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我王大脸。 快打街。哎，那这位亲友妈你可乖一点啊。 我哪回不乖？ 别到时候捡你没活，叫妈的时候眼睛看着妈。哎，跟你说话呢。 你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都听烦了，我记住了。 哦，我妈说咱们从北京离开去成都之前，你给打个电话。 那你打呀。 你这专门找你说话呢。 那行行行，我这要不然就现在打，要不然哪天消停了给打电话。 今天就打啊。 打。 哦，喂妈，哎我。来来跟你说话呢。 哎。阿姨好。 小刘啊。 哎，阿姨好。 你好。 哎。阿姨您这是怎么说，哥睡觉呢还是 没有？ 哦，好好好。 哎呦我呢， 听好了。 哎哎哎，阿姨您好， 晚上见面啦。 哎，挺好挺好，您挺好的 啊？挺好的。 哎哎哎， 一直没见到你呢。 是是是。 哎，家里这边都想看看我们小云这带了个什么样的都那个狐狸。 什么？阿姨您说什么？我听有人说狐狸。 什么样的女婿回来？性二不好，什么都要回来。都说来看你呢。 哎，好嘞好嘞，阿姨咱这就见面。 开心吗？ 哎哎哎，高兴着呢。 好，有个事儿啊。 啊。 阿姨跟你说说啊。 哦。 阿姨这你也知道小云呐，这个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啊，哎呀这么多人，就这么一个女孩子，我生的。 哎呀，我知道。 哎，所以呀、啊，听说她找着男朋友了。我们小云漂亮呀，大家都在想什么样的能让我们小云看上啊，很好奇。所以大家呢就说， 阿姨这是长途。 那阿姨长话短说啊，你应该不缺钱吧？帮阿姨呀、啊、给这些亲戚们买一个火车票。阿姨问你呀、啊，要不这些亲戚年纪也都不小了，你让他去弄个什么抢票，他们也不会。你让他拿多少？ 得嘞，我明白嘞， 就是你了。 劳驾。 什么事？ 二十张前排。 哦，二十张前排啊。您要几排几号？ 什么几排几号？ 今儿晚上这戏啊。 不是，北京到成都 没这戏，今儿晚上这个我们这不唱这个，您多的那个别剧团来的时候您再看啊。 剧场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劳驾，我来二十张北京到成都。 二十张北京到成都，您多的去啊？哪天呢？ 哎，住个就过几天。 哦，没票。 没票？ 没票。 这再过几天呢？ 再过几天也没了啊。 方巾左右呢？ 方巾左右也没有了啊。 啊，那票呢？ 票我们这儿已经不卖了 啊。过几天的票现在就不卖 啊？啊，我们这儿今后就不卖了。 哟，这点儿关了， 歇业了啊。 嗨，再下一口，这窗口不是我就跟他拼了。劳驾，二十张。 二十张啊？ 啊、 嗯，二十张，那你要降吗？你就几个券、啊？ 下一个窗口。劳驾，二十张，北京到成都。 啊，这个我们还没有发行啊。 怎么又回邮局来了？劳驾啊，你就帮我想着北京到成都二十张啊，我求求你啊，二十张北京到成都啊，二十张北京到成都啊，不刷价，对。哎呦，来啦，得嘞，谢谢谢谢，成了，啊，谢谢谢谢，有了。谢谢谢谢， 十一点 钟睡着觉。哎，亲爱的，你妈给我留作业了，二张北京到成都办齐了。 真的？ 没刷酱。 什么没刷酱？没刷酱。 没睡觉。 哦，真行哎。 你给你妈打电话告诉她一声啊。 十一点了。 那你告诉她，给她一个惊喜。 行行。喂，妈，我呀，那谁跟你说话了？ 哎，阿姨。 哎。 哎呦， 儿子，哎呦，没睡呢。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告诉您啊，那二十张北京到成都啊办齐了。 好啊。 对。好好，把电话给我捡起来，快点快点。喂喂，阿姨、 哎、 阿姨。 你可真是，我这女婿。 喂妈。 哎。 我二十张票买一妈的。 那什么，这个聘礼当初啊你。 一百万啊。 啊，你爸跟你说一百万。 啊。 酱。 酱。啊，阿姨还要鸡蛋吗？ 哎呀，阿姨说的是降价喽， 降多少？ 专门的大甩卖打折。好孩子，五十万。 哦，聘礼该五十万了。 嗯， 二十张票，然后就降五十万是吗？ 哎， 我再给您买个二十张票，您看看这聘礼是不是就？ 嘟嘟嘟嘟。有个男子啊，准备带刚谈半年的女友回成都老家见父母，结果呢，有将近二十个女方亲戚说想要跟着看看去，得过关评评分。因为什么呢？这个叔伯舅姨啊，这么多人里就这么一个闺女，从小当宝贝一样供着，这好不容易啊，有个男生他看上眼了，一定得瞧瞧这到底能不能在一起。于是啊，丈母娘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说你能不能给抢二张火车票啊？ 小伙子不负丈母娘的重望啊，把这二十张火车票还真给抢来了。甭管怎么说，把这些票啊 得凑齐了。丈母娘还是特别高兴的，而且把这个她闺女这个聘礼的价格呢，从100万减到了50万。 这2张票倒手卖的可真贵啊！ 网友看到了这件事儿以后评论说：“怪不得我买不到火车票呢，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 ”所以下回丈母娘相女婿，别再给铁路部门添麻烦了。 对，买机票。 灯光 OK， 摄像 在位， 嘉宾 在帅， 行行行行， 走走走， 准备跑。 快乐演播室，快乐演播室，快乐演播室。 快乐演播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小花。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甄大雷老师，一位是水家宝老师。 好， 你们好， 谢谢谢谢。 那今天咱们呢要说说北京的雪。嗯，二位对北京的雪有些什么好玩的印象啊，或者说难忘的一些感受？ 白 大， 这个大您能形容一下有多大吗？ 哎呦嚯，下来之后， 不是那个贾老师，我们待会儿再问您啊。 我说的早了。 石老师，您说说这个大有多大呢？ 这个大呀，这个大最重要的是，你看有一首诗写得好， 哦，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哦， 万里呀，啊，这个感受啊，它就是看到雪，它是一种， 一种恢宏的这种气势出来了。 大呀， 那您再说说为什么白呢？ 这是我的课题，我的课题，我的课题，我的课题。因为他那会儿啊，这个天气很好，这个万里看出这个雪呀，啊，晶莹剔透，就像富强粉一样的白。白雪叫皑皑呀， 皑当， 皑当白讲，白是皑，皑是白。 哦，就是白雪白白。 哎，就是白白白白。 这个太没有文化了。 甄大雷老师的一种感受，晶莹剔透。 哎，又是我说那句。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我还真做不到。 你踩一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嘎吱嘎吱的感觉？ 喧腾， 而且那个声音很柔软。 请问您声音柔软，它是个什么意思？ 也叫柔和啊。 后找我没有用啊。 那对于今年的贫血，那么大家 贫血是这样，它是分为缺铁性还有先天性。 不不不， 哎呀， 人家说的是贫血， 我说的是雪况。那么在2018年，北京的雪呢，可以说又进入了一个贫血期。大家都说呀，作为北京的宝宝都气炸了， 嗯， 怎么还不来雪呢？ 我觉得呀，啊， 您是不是也盼着呢？ 你看，啊，来雪叫瑞雪兆丰年， 嗯， 大家也是盼着这个雪来到以后好过一个这个新年呀，啊，啊，所以说我们共同的在期待这个天气的变化。 通过我个人对天象的观察，我认为，雪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有风。这个由于风啊，吹散了北京的雾霾，给我们带来了晴空万里。 哦， 同时也吹散了北京上空的雪，吹到了我们周边。我们周边的什么延庆啊、天津呐，啊，固安呐，啊，都有下雪。 我们现在插播一个信息：全国堆雪人预报地图。 堆雪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小花。中国气象网向大家介绍全国堆雪人预报地图，这里、这里和这里大面积已经下雪了。 哪儿啊？这仨地方是？ 这里求雪失败， 晚看不见。 这一片呢，暖气流已经上升了。他们也说了，雪是别人家的，雪人也是别人家的。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这一片紫色的区域呢，都说了，雪到堆时， 化 了，雪到堆时方恨少，再下一点好不好？ 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说的。 那么这一片大家看到，从这个地方一直到以下的冷气流大面积通过，北风呼啸，可以说他们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们一起堆雪人。 说了半天废话， 哎，有点不挨着， 一个地名都没提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呢，受到西伯利亚的冷气流的来了又回去，来了又回去，来了又回去， 哎，这是个循环啊， 像是个北方城市 啊， 西伯利亚来的， 可以说是漫天雪花簌簌下，不尽雪人滚滚来 啊。可以不读这首诗， 可惜呀，啊，这里面没有北京。北京 这就缺了一词儿，北京还没有。 北京不但不下雪，天气还冷得要命， 嗯， 现在朋友圈微博可以看到下雪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盼得眼都红了，大家都齐刷刷地说，我们北京不要面子的呀。 这是北京人说的吗？ 我听着还是有一些紧张哈， 这是南方口音吧。 那么陕西下雪，安徽下雪，湖北下雪，北京的雪难道下丢了吗？ 对呀，啊，丢了吗？ 别人都在晒雪，我也想看雪呀，北京什么时候下雪呀？ 你可以去趟滑雪场吗？ 全世界都下雪了，北京你醒醒啊。 好，这就是我们的气象预报。 没预报出什么来呀？ 哎呀，我觉得这个气象预报啊，实在是有点占用了我们这个访问的时间。 对，尤其是我这个理论刚说到一半的时候 啊， 就被一个气象预报给我打断了。 你那个理论，那我们还是听一听气象预报。 北方的雪呀 啊 就是被一个冷空气呼一下给吹开了，但是呢，以北京为核心，周边都在下雪。 这专家还是谈的，您还是谈的有点不怎么样。 我让你夸我了。 我觉得这是和温度有关系。 出字幕，出字幕，两个嘉宾吵起来了 啊！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 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哪里来？我在北京生长了多长时间？ 你是北京生长了，我是北京搞研究的。你不要拿一个生长的自然产品跟我一个科研的东西说话。 你和我 来上个上小兵，上小兵， 感觉它不一样。 这是什么？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咱们还是来请人工智能小兵谈谈他对北京不下雪的感受。 大家好，是了吗您呢？最近小兵特别喜欢一首诗，献丑给大家念一念，您凑合听听，别嫌弃哈。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咦，哪里感觉怪怪的？对了，这诗念了好多天了，话说雪呢？这都三九了，再过两天就立春了，北京怎么还不下雪呀？您可能得说，您一个人工智能还知道下雪呢？那您看看，既然是人工智能，就必须什么都得知道点，不是吗？ 那他还写了一首歌叫做好想你，就是希望雪呀，下雪呀，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一颗大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 哎，说了那么多，还是希望2018年的雪能够来得早一些，北京的雪我好想你。 一场雪飘得那么纯洁，将我埋葬在你的世界，陷入你善变的谎言，我的爱已被搁浅，在一瞬间曾经所有的梦都幻灭，剩下回忆湿了我的眼，就连呼吸仿佛都被冻结，在这个寂寞的深夜。 后海前门大石烂，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猪大雷， 嗯， 这有一事儿你们知道吗？ 事儿多了， 就是 有，你说， 关于你们自己家人的一件事儿。 自己家人的事儿， 那天阿姨和阿姨，就是你妈妈和你妈妈，打板出去去旅行，到了外地 啊， 阿姨和阿姨打不着车，非常着急。阿姨说：“你看怎么办好呢？”阿姨说：“ 我们听了太乱了，到底谁说？” 就是你妈妈和你妈妈，其实也分那么清楚，没不重要。这事 重要，重要。回家我爸爸不干。 重点不在他们说什么，在后来跟着的这些一系列的事情。 阿姨说，你说呢？阿姨说，那要不然我用我儿子新交给我的这个打的。 不是，打的这件事儿啊，我记得打有面包车的那个年代就可以了，还我先交。 不是我说你，小花啊，肯定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纯粹是拿咱俩开心的。 我也看出来， 没整事儿。 谁说没整事儿啊？阿姨赶紧纠正说，不是，我是会拼车，会打车，会叫车，我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就是不知道含着。 阿姨说，行行，你来你来，你能干，你来，选你了。 你看，这是要打架的节奏了吧？ 我看出来了。 所以阿姨呢，就用了 APP， 就是 App 叫车。哎呀，要说这个年纪的阿姨能会用 App。可见他儿子多么的努力了，这不是 一朝半夕就能学得会的啊！ 不一朝一夕吗？那半宿干嘛去了？ 那半宿就学会，我妈快。 王大磊的妈妈，那是一个多么前卫的母亲。 对， 那王大 磊 玩手机还 妈 妈叫的呢。 你这俩说乱不乱呀？ 啊，没有，我没听见你说话呀，我看你嘴动唤呢。 我也是耳朵里嗡嗡一声。 至于的吗？ 反正最后叫来了车了，这个车令阿姨非常震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车， 等会儿小孩一比，这么大，那么大的。 好，这车来了之后，王大妈往这一看，啊， 给压死了。 不是、 啊，他就是很惊诧， 吓得自个儿一大跳。 对对对， 你俩一个刷一个说， 本来是预备起， 我现在俩耳嗡嗡嗡了， 不。正好你俩耳朵，你左边听右边的我，你右边听左边的他。 而且呢，这个两个阿姨因为是同时发生，都很惊讶，所以呢，产生了共鸣和共振。 后来他们还资源共享， 车门到跟前了 啊， 车门到跟前了。 这个 车呢， 这车都散了，门先灌过来了。 停车的非常准确啊，停车入位非常准确。哎，阿姨和阿姨互相搀着上车了。哎呀，这么多座，俩阿姨这就忙不过来了， 挨个坐一遍， 俩人擦座呢。 这个也想坐，是那个也想坐， 没见过座是怎么着？不是你说这么热闹，来什么车呀？来骑座的？ 大公共。 好，来公交车， 那就是错误了。你叫的车你不坐，完了赶上公交车你走了，这叫言而无信。只有王大妈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你妈也在车上， 那是被你妈就怂恿着上车了。 别来这套，你妈搀着我妈上去 的。你看见了？ 小花 说的。我说的，阿姨上去很激动啊，这么大呀。这个 没见公交车是怎么这么大呀？ 宽敞，哎呀，豁亮，简直了！这个相当于客厅，这个得有好几。 我们家客厅还没公交大，长条客厅。 哎， 上车了以后呢，琢磨这车得给多少钱呢？ 这车给多少钱？一块钱呢，投币 啊！不，这是轿车叫来的，它不是公交车，那个你正常在车站等着的。 哦，就是轿车不都来小车吗？这回来一大车。 对对对对对，阿姨和阿姨心里是犯嘀咕，这不会狠狠的要咱吧？这油钱得多少？可不，这么多座， 还油钱，还这么多座， 司机看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俩是坐在最后一排，司机和他们交流太费劲。 安静点啊，安静点，开车呢啊！ 就俩人都到哪儿去？ 得了，你们也别合计了，大妈，费不了多少钱，就26.5，行了。 哎呦，那真除不开。 后来呢，阿姨和阿姨商量，这么大车来接咱们就给20多块钱，咱们说不过去呀、啊、这 怎么 这就是房车呀、啊、这相当于 这什么车 房车，这几个椅子大不大不咱们就能睡一觉。 我拆了 车给咱屋就拆了。 哎，这可不成啊，这毁坏公共财产， 那可就不是26.5了。 对， 卖给我妈了， 56.2也拦不住了， 额外再多给4块钱做感谢费。 哦， 甭多说。后来 我认为多给4块钱真是多了，应该给3.5，好凑 一点。 对，后来为这5毛又打一架，俩人。这个事儿还真的是个实事儿啊！你别以为我刚说半天跟你开玩笑呢。 对，大家也听出来了吧？就是我和王大磊都有母亲，这个事儿确实是个实事儿。 你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处理的吗？ 就我们认了。 不是，人家 一人15就完了吧。 这种事情吧，这个从轿车的规矩来讲呢，确实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对， 你想想这种大车怎么能随便叫过来呢？ 司机师傅说呢，这事儿也是事出有因。末班车公共汽车已经行驶完全天的这个 运营了， 已经收车了，他每天呢要从终点站把这个车调到另外一个终点站，全程都是空驶。他认为这个时候呢再顺带几个乘客呢，给大家是带来的是方便，带来的是便捷，不是啊公车私用那种感觉。 嗯，但是呢这车不是他私人的车呀，这是一辆公交车，所以呢这个巴士通的系统都有一些智能的这个数据录像什么什么的哈记录吧。